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已开放促改革自贸协定成果落地，经商务部确认，日前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同时生效。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将促进中韩两国和中澳两国间货物、资本、人员等的自由流动，中韩双方超过90%的产品有望逐步进入零关税，而中澳双方100%产品将逐步实现零关税，这就意味着将能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商品服务。不仅如此，两大自贸协定将为业界创造更加便利、透明和公平的贸易投资环境。那么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实施将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自贸协定加快推进又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怎样的趋势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呢12:19，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毅，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中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实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么迄今为止呢，中国已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逐步践行以开放促改革。那么此次中韩中澳自贸协定的实施将会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哪些福利，又会在哪些层面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首先为您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梁云翔教授，梁老师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那么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实施之后，民众将会如何受益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专访了宏观经济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陈凤英研究员，我们先来听听他的介绍。 首先一个呢，中韩中澳自贸区我们现在签订的是一个高水平，高水平的自贸区呢，它对民众的收益会更高。为什么这么讲呢？差价关税的幅度很大，免关税或者降关税就是降价格，那么你能便宜的买到就本来可能要到澳大利亚去买或者是到韩国去买的商品，那你不需要出国门你可以买到。我想这是第一，就你的商品价格是便宜的。另一个呢，因为这一次我们是一个高水平自贸区呢，它不但是就是我们说商品上，它还有服务投资。一般的服务也比方说你在韩国你愿意在韩国美容啊什么，那么我想关税下降或免以后韩国这方面的服务就可以到中国来了，那你就不需要到韩国去，你就可以在中国就得到这种服务，那你想你有多方便。另一个呢，就是说它会有一个规则，规则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说便利化。那么便利化呢，这很多东西比方说首先一个民众你要去韩国旅游，你要去澳大利亚旅游，原来可能比较麻烦，但现在呢因为规则放松以后呢，它就会非常容易。所以你如果是一个般人百姓，你到韩国去，你到澳大利亚去，他以后的旅游就会很方便。那么我想民众还有投资者，实际上投资也包括在里边，那么也就是说你到这两个国家去投资就会非常方便。一个是门槛低的，因为它又没有很多限制，另一个呢投资领域广的，你可以选择的投资的方向就很广。第一个呢，法律保障，我们说透明度法规都会很清楚，所以不但是商品服务，而且是投资，然后便利化，各方面都会得到好处。 这个自贸协定实施之后呢，最直接的获益哈、啊，就是以后澳大利亚和韩国的进口商品将会降低关税啊，逐步实现零关税。那么我们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肯定就是商品降价了。所以首先想请教梁老师，您怎么评价这个自贸协定将给中国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当然理论上来说确实能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一个是价格降低了，而且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服务，更便利的这个消费，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这只是仅仅是理论上，实际上比如说第一是这个自贸协定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一个过渡期，并不是说立刻就会享受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另外呢，还有可能会多多少少对我们的某些产业会造成冲击，对吧？当然这个都是相互的，就是你的市场向对方开放，但是同时对方也向你开放，可能对某些产业也有，就是尤其是人家别人的优势产业，可能对我们的这个产业可能会造成某些冲击。 您说的这是一个过渡期哈，而且不可能是现在正式实施之后，不可能是所有的就是韩国的商品进到中国之后都是降价的，是一部分哈。现在只是一部分。 它这个原则上说叫减免税，先开始是减，然后到20年。它是个20年的过渡区，然后到20年的时候才能到了零，所以就是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想这次给消费者带来的实惠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次我们减免税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澳大利亚进口中国的产品大概是2400多种，韩国进口到中国来的产品涉及到1400多种，加起来有4000多种商品。都涉及这个范围，所以你说老百姓是不是得到实际好处？ 是，而且根据协定哈，我们看到来自澳大利亚的包含有奶制品、肉制品啊、红酒在内的多种农副产品，还有像资源、能源、工业产品等等哈，在中国都会享受关税上的减免。现在我们看很多孩子家长都是选购国外的这种奶粉哈，也是通过代购。那么可能这个自贸协定落地以后逐步的哈，这个两国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奶粉进入中国之后，就没有那么悬殊的这个价格上的这种差异了。 对，代购代销那些机构要喝西北风了。 对，然后李老师，你其实平时挺喜欢品红酒的哈，那这个减免了之后，可能以后品红酒也更加优惠了。 是的， 嗯， 但是确实，我觉得也涉及到梁老师所说的这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葡萄酒行业其实也是在襁褓当中。那么多多少少会对它形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我想给您举个例子，就是其实澳大利亚的情况跟我们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它的经济结构有它不合理的地方。那么原来它呢，就是原材料，特别是它的矿石，它的农业，它一般跟中国的贸易，跟其他一些国家的贸易进行的比较好，所以这些部门的竞争力强，那其他的部门竞争力就不强。所以它如果只依赖于一些所谓的经济结构，而使另外一些行业不受到重视，没有竞争压力的话，它发展不起来，效率不会提高。中国也是，如果你葡萄酒行业没有外国酒的压力，你想它是不是就怎么发展都行，怎么慢都行？那现在就不行， 就有一个刺激， 这也是一种压力。 对，这个就和我们在那个2000年入市的时候情况是一样的，当时有很多产业就说狼来了，狼来了。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实际上这个就是你适度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可能感觉到一些危机，尤其是人家的一些优势产业，那么对消费者当然都是有好处的，消费者可以自由的选择面更大一些。但是对产业来说，可能某些产业，尤其是我们不如人家的产业，可能就会有危机感。但是这个危机感关键看你怎么看。如果说你就是确实就觉得不如人家，而且你也没有好的办法，你可能就一败涂地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就你面对这个竞争，你去找到一些很好的应对办法，反过来可能会促使我们这些产业的发展。 包括这个自贸协定，它其实是相互的，不仅是国外的产品进来，我们的产品也要出去 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优势的产品可以进入到澳大利亚还有韩国这两国的这个市场？ 对，现在比如说就我所知，中国经过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实际上这个制造业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不错，虽然高端的可能还有一些差距，但是中低端的绝对是占领市场，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机电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农产品，什么服装，这个都没有问题，都绝对有竞争力。 我们有竞争力，所以给他们带了一些 手机，比如说 这些东西我认为我们现在都是有比较强的。 对，这个鸡蛋产品我们现在一点都不比其他国家差。 嗯，对，所以也是给我们对外贸易也是更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啊，刚才我们所说的是自贸协定，它可能它的福利覆盖到了吃穿用这些方面哈。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行。那么这个行呢，说的就是中国游客以后到韩国、到澳大利亚可能会享受到更多的便利哈。包括我们看到也有消息说，韩国打算放宽对华签证啊。所以，梁老师您怎么评价？就是这个自贸协定哈，以后对于签约国这个两国人员之间的往来和旅游服务上面的这种推进。 那当然，这肯定也是有好处的。比如说，随着这个货物的这个交易越来越自由化，那就是说你这个，比如说你即使进行货物贸易，你也需要人员的往来，对吧？如果说人员这个往来不便利，那可能会也会阻碍这个货物贸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后不仅仅是旅游，你可做生意做什么可能都会要变得更方便一些。 嗯，而且我们看到韩国国务总理黄教安哈，他还提到说，中韩自贸协定的正式生效将会为韩国提供飞跃性发展的一个机会啊，他是用了一个感情很强烈的这么一个词，所以说他们其实是很期盼着就是这个自贸协定正式实施之后，他们的这个对华的这种贸易哈，有更多的机会，很期待中国市场。 这个肯定，因为现在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就是它最大的市场，依靠的市场。所以，尤其是比如说两国的这个经济规模又不一样，韩国相对来说比较小，对吧？如果说能占领中国市场，那么对他来说应该是决定性的。 嗯，另外我们看到随着这个澳元的持续走低呢，现在旅游业也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一颗可以说是救命草了哈。另外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方面的统计显示说，中国游客去年在澳大利亚旅游消费的总额达到了77亿澳元，相当于同期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旅客啊在澳大利亚消费之和。所以对于这个自贸协定的正式实施，澳大利亚应该也是拍手欢迎的。李老师您怎么看自贸协定哈，就是给澳大利亚包括给韩国带来的这种经济发展上的机遇？ 事实上这样，咱大家都知道，就是事实上这两年金融危机以后啊，美国引起的这个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的整体的经济放缓了。 嗯， 那么比较严重的受影响的地区其实也包括亚太区很多国家。那其实咱们刚才说的韩国跟澳大利亚影响也非常的大啊。其实呢，在澳大利亚来说，我刚才说了，它的原材料、它的农业发展以外的其他非原材料的工业，或者说非矿产业的行业，其实这几年的速度下降、投资的下降都是比较明显的。 嗯 啊，所以我在理解我这个咱们自贸区协定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词儿，可能应该用的还算比较合适，叫抱团取暖。 嗯。 其实中国经济也遇到这个转型当中的很多困难，经济下行，澳大利亚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啊。当然除了政治问题，除了 TTP 以外，除了日本在亚洲的影响，东北亚局势以外，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说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它突然加速了，或者大家突然想到要把这个事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觉得这是个关键。 嗯， 对，就是从经济上来说，实际上就是假如我们一点都不考虑政治因素的话，经济上这些国家应该是有相互依存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在这种都面临这个经济危机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能把这个经济规模发展得更大一些，比如更大范围内，我们能互相，比如说这个有一定的自由度，就是彼此都会受益的。当然就是我们说的这是宏观上，具体到某一个产业、某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个产业，可能有的会受益更多一些，有的可能会受损一些，但是总体上是肯定是会有经济效益的。 嗯，这个趋势 他们测算过，就是从澳大利亚跟韩国来说，大约对他们的 GDP 的增长的幅度啊，大约是在0.7%到1%之间。 嗯 啊，当然可能我感觉是对韩国的拉动更大 一些。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 因为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更强一些。 对对对，尤其是消费电子对中国的依赖度特别大。比如说手机，中国的手机是全世界产量的90%，而我们现在比如随便举一个产品的例子，零部件的例子，就手机里面就那个液晶显示屏，其实目前来讲主要就用的两个国家地区的，一个就是韩国，在一个地区就是台湾地区。 嗯 原来用日本的比较多， 现在呢，因为一个是政治关系，但是主要还不是政治，是个成本问题。 对对 啊，你关税这么高，对吧？进来以后我一算账说不合适，那我就不用了嘛。 对，好多日本的产品都韩国产品可以替代的，基本上。 对对，质量上也不差。 是，刚才两位其实也提到了一点担心哈，还有些朋友的担心就是像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商品更顺畅的进入中国市场了，是不是会对我们本土的商品，对本土的企业啊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宏观经济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陈凤英研究员的分析。 我认为两方面的，原来比方说你的产品出口有关系。销售价格是高的，那你现在关税下降，尤其是澳大利亚，它下降幅度非常大，它91.6%。这样的话呢，你做澳大利亚的生意的时候，那你出口的商品在澳大利亚竞争性是上升的。那你在韩国呢？韩国跟我们放的也比较大，它主要比我们大，它是52%。那你出口到韩国的出口商，原则上你竞争性是上升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因为你既然是外贸嘛，你还有个比方说你接受国内的产品的时候你比较困难，因为进口这两个国家的商品因为是免税的，那么它的竞争性又强，对国产企业商品的压力就很大，因为它同样的商品如果是对方的价格低它会买对方的，如果对方的商品好但是价格相对是低的它也会买对方的，所以呢对国内企业来说它的压力是上升的。另一个呢，我认为对我们没有签协议的国家的商品压力要比我们还要大，比方说日本的产品，因为我们在东北亚当中韩国和日本的产品基本上还是很受欢迎的，那现在韩国因为我们已经免税或者要降税了，那么就是韩国的产品价格上明显低于日系产品，那么日系的产品的价格就会受到冲击，它的压力可能比我们国内的企业的压力更大，国内生产商或者国内商品进出口商都要有一个目的，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提高自己的竞争性。当然我认为在这方面呢，国家也会出台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的，我们说一般在开放当中他必须有一定的过度保护，也就是说你怎么调整自己，怎么提高竞争，怎么走第三方市场，这可能是比较大的。 刚才陈老师提到一个观点哈，跟两位也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本土企业是有冲击，但是可能冲击最大的是那些没有跟我们签协定的哈，那些国家他们可能在中国的市场将会失去价格上的一个优势。另外他还提到一点，就是未来哈我们可以考虑去开发第三方市场啊，这一点不知道李老师哈您怎么看。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这个自贸区啊，我们会从中国方面啊是这样考虑的，就是我们在自贸区的这个框架之下，其实我们考虑到我们要鼓励比如说区内的企业到比如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去投资的。 嗯， 虽然这次的这个FTA 的谈判的结果里面没有多少涉及到投资的领域或者资本向下的事儿啊，多数还谈的贸易，其实主要还谈的是关税。但是你不要忘记，其实贸易实际上跟投资其实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将来肯定会涉及到投资，那么如果你想你到一个国家去投资，那肯定你是贸易先行的，这是有逻辑关系的。所以你如果在自贸区这个领域里面有比较大的推动或者进步的话，那就意味着下一步来说肯定投资也会有比较大的进步，这两个是关联的，连带的。 我所理解的这个第三方市场会不会是比如说我们和澳大利亚或者是我们和韩国哈两个国家一起联手到其他的一个国家去投资一个项目哈，或是投资建厂哈等等啊，这些机会以后可能也是会有的。另外呢，当然我们看到其中还有一个自贸协定实施之后的一个机遇哈，就是我们的劳动力输出。那么协定落实之后呢，中国每年将会有6800个赴澳大利亚工作的绿色通道名额。那么澳大利亚呢是放宽了对中国投资和劳动力输出的限制。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在当地投资这个企业哈，用人成本啊可能就降低了。好比以前我们必须要用当地的这个劳动力，现在我们可以用中国过去的这些劳动力。另外呢，澳大利亚还会简化工作签证的申请流程，为工作签证的申请人提供便利条件。那么根据协定呢，澳大利亚将会取消木工、汽车修理工、摩托车修理工等十余种技术工人的强制性的职业技能的评估要求啊，这就是我们劳动力输出以后到 海外找工作，这也是放宽了一条通道。所以我在想哈，就是在自贸协定之后，是不是给我们的这个人员输出、劳动力输出又放开了一个口子？ 刚才就你也谈到了，就是对某些行业、某些职业，对吧？就他谈的非常非常的细，他并不是说对宏观的对劳动力全部放开，对人员你签证就非常便利，他是有限制的。比如说你一定的时间内你可以有多少数额可以进来，而且是哪些工种可以进来。也就是说对他的，比如说他是一般来说他谈判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这个工种在这个国内本来就短缺，或者说你进来之后呢不会给我的劳动市场造成冲击，这样他才会放开。也就是说对某一些职业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并不意味着说中国的劳动力可以无限制的像澳大利亚这个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对吧？还是应该就是说那某些哪些行业，这个要应该仔细的分析。比如说对韩国来说，那因为韩国这个市场就那个地方很小，它和澳大利亚完全不一样，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所以韩国在劳动力市场上肯定不会开放。 对，梁老师说的这点特别对哈，就是。其实谈判的过程也是非常讲究这个艺术的哈，你具体要开放哪个？ 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 FTA 谈判里面，其实包括着商品贸易，也包括着服务贸易。所以虽然不谈资本投资的事儿，但是这个服务贸易肯定是要谈的。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一段的，就关于劳动力这块，肯定是在大家谈的范围之内的。所以我觉得，像澳大利亚这个对于中国劳动力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 包括我们看到其实他当地也有一些保护的政策，比如说你必须先要雇本地的工人，在本地工人不能满足你需求的情况下，你才可以雇这个外籍的劳工，而且你要遵守当地的对于劳工的这种保护法。其实他们也是有这种保护措施，不是一味的这种 放开。当然每个国家都把这个，尤其是服务贸易什么这个人员的这个，比如你能不能进入哪个行业，这都看成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但 不能随便放开，比如可能就会带来别的一些问题。 对，但毕竟它是逐步在放开的啊，这对我们还是有机会的。那么截止目前，我们看到中国已经签署了14个自贸协定，涉及到22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如何评价我国积极推进自由贸易政策？另外，开放的政策又将会如何影响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更多内容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我们稍后见。 人少来年终大促，全场商品超低折扣，17日至23日 C 座大堂意大利奢侈品牌菲拉格慕岁末超值特惠，24日至30日 Timberland 的热卖会低至一折，大品牌小价格，更多惊喜尽在燕莎奥特莱斯。4G 上网卡先锋卡促销啦，一样的价格双倍的流量，半年畅享30G 大流量，只要210元，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北京公司。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讨厌，衣服又穿不进去了。 没事儿，加入我们 太 low。 那和我们一起舞蹈吧。 太吵。 那和我们一起安静的跑步吧。 太累。生命在于静止， 生命在于运动，心动不如行动。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以开放促改革自贸协定成果落地，经商务部确认，日前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同时生效。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将促进中韩两国和中澳两国间货物、资本、人员等的自由流动，中韩双方超过90%的产品有望逐步进入零关税，而中澳双方100%产品将逐步实现零关税。这就意味着将能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商品服务。不仅如此，两大自贸协定将为业界创造更加便利、透明和公平的贸易投资环境。那么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实施将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 自贸协定加快推进又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怎样的趋势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梁云祥教授，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的秘书长李黎先生。那么根据海关总署的介绍呢，自2004年1月份我国第一个自贸协定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实施以来，我国已经与22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14个自贸协定。我们的自贸伙伴呢是遍及了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那么怎么来评价我国积极推进自贸区的建设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宏观经济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陈凤英研究员的分析。 自由贸易政策呢，我们一直在执行当中，但是最近两年呢明显加快，因为金融危机前啊，自然我们已经在布局自贸区安排，但是由于华尔街金融风暴呢，我们搁置了大概是五年时间，后来从2013年开始我们加快谈自贸区，那么这样的话就能看到今天比方说我们跟韩国、澳大利亚嘛，因为是2005年就可以生产，本来可以跟新西兰一起，但是呢竞争性比较强，所以布局到今天。那么最近我们已经出台紧急设计，就前面这块开放，那前面这块刚才明确提出了一个，就是现在的自贸区的建立它要附随到一带一路，要用全球来布局，可以看到现在的14个，未来我们会更多，它主要是我们周边一带一路亚太地区，我想还有一个呢，主要贸易伙伴，这是最关键的。前面对外开放当中把自贸区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步骤，未来呢肯定是一个前面普及，当然也有侧重于重点以周边为主，这样的一个对外开放的战略已经在布局当中。 我们看到在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当中也是明确的提到要加快实施自贸区的这个战略哈，以后要建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贸区域的一个网络。所以梁老师好，您怎么评价自2004年到现在哈十多年的时间，尤其是这两年啊，我们是积极建构这个自贸区。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去，两个方面去说这个事情。一个呢就是从经济的这个角度，也就从经济上来说，现在比如说中国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和其他国家的这个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制造业尤其是已经进步得非常非常的快，就中国的经济这个规模大，而且中国现在也越来越有自信，所以呢就是和他们联合，那可能会我们的这个效益会更好一些啊，当然就是彼此都会受益，这是从经济方面考虑。另外呢还有就是说为什么最近突然加快，这个可能和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比如说尤其是这个 TPP 的建立，这个对我们中国来说，因为不包括中国在内，虽然它现在还没有生效，但是呢如果生效之后，它是一个相对来说门槛比较高，那么就是很多就是这个标准，就是我们中国现在还达不到，对吧？不管它里边是有没有太多的政治意味，但是它确实这个形成之后呢，对中国的这种比如说经济以及也就是说对中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为了抵消 TPP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就有必要去加速和其他国家，尤其是比如说 TPP 成员啊，部分成员。也可以和他们在建立这个自由贸易区，可以适当的抵消一部分这方面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促使这个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我们都知道中日韩应该是东亚国家最强的几个三个这个经济体，但是呢他们之间呢由于政治关系这个长期以来虽然在谈判，但是经常就断了，然后达不到这个就没有建立，所以这个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实际上包括我们和其他国家这个加快这个自贸区的谈判，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刺激日本啊，他如果不加进来的话，可能在中国市场上他就会失去很多很多的份额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也有这种考虑吧，就是说通过这个加快，然后把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和中国经济关系比较密切的这几个国家，包括日本，最好也把它能促使它加快，就是中日之间也建立这个自贸区。 对，梁老师刚才说这个谈判哈，其实我们看到自贸区的谈判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这一次中澳之间的自贸区的谈判，一谈就谈了十年，而且我看到媒体也报道，就是说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受到了澳大利亚内部的一些意见人士的反对的声音，比如说开放了之后，我们 本地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啊会不会受到冲击哈、啊、等等，所以是一个艰难推进的这么一个过程。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也看到我们国家是出台了一个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的一个路线图，那么首先呢是布局在周边，其次呢是一带一路，那么最后呢是全球，是分了三个层次。那接下来哈也想请教李老师，您怎么评价我们这个自贸区的建设，包括这个政策会怎么样影响我们国家未来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方向？ 我想引导大家回忆一下啊，其实中国采取这个自贸区 FTA 啊，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国内建了几个若干个自贸区，包括上海啊，包括广东啊，然后逐渐你就发现它比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战略。换句话说，就像你说的更高的层次，就像全球来推广我们的自贸区的这种概念。 嗯， 其实你知道这个概念里就有两个核心因素啊，一个叫金融，另外一个就是一带一路。金融是代表的什么？金融实际上是代表了我们国家一个资本向下开放的这么一个大趋势。我们是要做这方面的试验，或者说我们要做这个彻底开放之前的若干个试水，哪儿合适呢？自贸区合适。从现在来看，我们有两个方面是很明显的受惠了，就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比较有效的利用境外的资本。因为以香港为例，这是属于国内叫境外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境的外边，但是还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对吧？这是这么个概念。用香港的资金，你知道香港资金比国内资金利率要低1到2个百分点，很便宜啊，相对来说，对吧？那么别的自贸区如果也要有那这种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资本，如果我们能比较便宜的引进的话，自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用的工具。再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我们是希望国外更多的利用人民币来支付结算，再有一个就是计价，对吧？如果我们贸易有了这种比较好的前景或者是发展，那么未来我们有理由展望，我们会比较好的在资本向下向那得到更多的发展跟合作。再有一条，就我刚才说的第二个重点，叫一带一路。 嗯， 我们在目前的战略版图上，我们是先用的这个所谓的FTA 或者说自由贸易区，来先把这个一带一路地区的贸易热络起来。第二步，我们就利用这一个自由贸易区来发展双方的跨境投资的问题。 嗯， 投资的问题真正的能够巩固到贸易的合作的成果。因为你想，你挣了钱干嘛？一个是拿回国内汇回国内，再有一个在很多情况下比较方便，你就把钱挣的钱在当地投资设厂了， 嗯， 对吧？对于我们国家把这个生产能力移到国外去，把国内的一些所谓的资本人才同时也借用当地的资本，那么移到国外去，那对国内的这个生产发展是不是也有好处？当然这个结果是非常明显的。 嗯， 所以我想呢，这两个元素啊，在这个未来的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当中，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两个元素。 嗯，就是先贸易，然后以后再发展到投资啊。也就是说，我们跟不管是跟韩国也好，跟澳大利亚也好，以后我们的这个经济往来和经济联系是会比现在更加密切的。 那这是肯定的，因为现在这个开放的世界，就中国现在要比如说经济要想持续发展，不能再走老路子了，对吧？在国内大量的生产，然后高污染，对吧？必须走出去，走出去就包括比如说商品走出去，还包括投资要走出去，什么服务贸易这些都需要走出去。 那么在我国已经签署的自贸协定当中呢，刚刚实施的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分别是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以及投资自由化水平最高的这个自贸协定，那么它将有 助于消除贸易壁垒，减让关税，促进国与国之间的货物、资本和人员等的自由流动，为业界呢也创造更加便利、透明和公平的贸易投资环境。当然，最终呢会给百姓的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带来福利。好，今天我们要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梁运祥教授以及和讯财经中国会的秘书长李黎先生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树有根来，水有源。